宝贝儿，我爱你。 够了。 下面还有呢。 不用了。 PK。 你看这多好，能激发人的斗志。 滚。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。晋江文学城授权。掷地有声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。该我上场带飞了。作者一世华商，别忘了给我们投投月票哦。 第143集。 现在的小孩还有他的粉丝，你跟他接触过吗？ 嗯，他们性格也挺像的。 他现在在线吗？ 不在，他每天早晨8:30准时上线。 那我明天上来找他。 怎么？ 没什么，简单接触一下。 你在怀疑什么？ 没怀疑什么。 杜飞舟不信，这位朋友是个老二次元，不像他那么严谨，脑洞可能不知道开到哪里去了。他于是重新搜了一遍新闻，截图发了过去。 好吧，每个人的打法都有一定的风格和节奏，我不信有人能这么想，想去见见他。 你想干什么？ 试探一下，万一呢？ 怎么试探？ 我想想啊。对了，陈辉兰乐的真名叫什么来着？ 江晨。 对，江晨。人被喊到名字都会有反应，咱们明天偷偷跟着他，等他老大喊一声试试，反正就一嗓子的事儿。 今晚注定不平静。陈星应援的玩家把9级顶端和10级新开的任务都接了，跑过去和赏金目标合了一圈影，挨个发到论坛上，引得一群人围观羡慕。同时10级双人赏金开启的话题很快冲上热搜，知道的人越来越多。于是方景行送走杜飞舟之后就又被人找上了。联赛只差明天的几场就会决出季后赛的席位，一些早早被淘汰的战队便提前放假了。他们得知今天的事儿，凑在一起研究完视频，把击杀画面一截，在群里圈了方景行。因为他们对他的风格很熟，都不需要问一句是不是他，看完就能确定是本人。方景行扫了一眼笑道， 不接受采访。 大家的重点都在别处，充耳不闻他的话，纷纷发问。 那封印师是你们俱乐部的新人？ 什么来头这么厉害？ 哎呀，看得我手痒，我想和他 PK。 我也想，我去买个号，能约一场不？ 方队真谈恋爱了？ 没有，还在追。 群里进了一瞬炸锅，联盟男神担了这么多年，终于要有人收了。 完了，那些女粉丝要失恋了。 他长什么样？有照片吗？ 真是男的，而不是练的男号。 原以为你不会吃窝边草，没想到。 我咋还没追上啊？用不用兄弟们帮你啊？ 不用，也别来找我。打扰普通玩家玩游戏谈恋爱，小心遭雷劈。 他一贯的好脾气，除去一些新人不敢随便放肆，其他人都冒了泡，群里一时热闹得不行。闹归闹，熟悉方景行的人都知道他惹不得，见他还是让他们别来，忍不住道， 打一局都不行？ 以后赛场上有的是机会让你们打。 我去竞技场随机排，排到你们，你总得认吧？ 反正都是贱货，我要去陈星应援，围观大佬， 还能帮着大佬打打副本啊、剧情啊什么的。 话说回来，你家封印师的风格和那个 NPC 有点像，你发现没有？ 方景行并不意外，职业选手看得会比较细，杜飞舟能发现的东西，他们自然也能。他略有些诧异。 是吗？我游戏里有点事儿，还没看视频，一会儿我看一下，没事我前了。 他又简单应付两句便关了群聊。 和游戏和白龙谷他们打声招呼下线了，而引得各方关注的某位大佬此刻早已经睡着，梦里是当年鸡飞狗跳的网游生活，并且从键盘换到了全息，那些朋友都在身边，方景行和新认识的人不知为何也在，齐聚一堂，热热闹闹的。他带着一点笑意睁开眼，对上熟悉的房间，在床上躺了几秒钟，这才起床洗漱，溜达着出门去喂小鸭子。吃过早饭，他准点上线，方景行已经在等他了，同时守候的还有杜飞舟和傅董。杜飞舟有十方俱灭的好友， 他上线了， 藏好。 根据杜飞舟掌握的情报，封印师白天会打赏金墙，双人十级赏金那么有诱惑力，封印师应该会继续打，所以他们特意一大早来到主城，藏在赏金墙的附近等着人家接任务。经过一晚的冷却，杜飞舟终于从癔症的状态里出来了，他看着他们两个四五十岁人干的事儿，觉得太不像话了。 他搞不好真的是模仿能力强。 我知道，来都来了。 虽说他总混二次元，但事后冷静完，他也不信现实中能有这么玄乎的事儿。不过封印师既然是陈辉兰乐的粉丝，又成功通过了魏晨的任务，他也很稀罕，便想认识一下。他站了一会儿，没话找话。 哎，你知道这有多少种类型吗？ 什么？ 一觉睡醒穿越到未来世界，发现原主竟是刚被俱乐部踢出来的新人，面对教练和同伴的无情嘲讽，他王者归来崛起了。脑电波一直飘荡，机缘巧合进入游戏，成为游戏里的玩家，但系统限制只能固定时间出现，固定时间消失。人们都以为他是大佬，却没人知道现实中根本没有这个人。灵魂与主神签订协议，在各个世界游走做任务，等积分累积到一定的程度，就能重新获得一具人类的身体。于是几十年后回到了这个世界。 你少看点乱七八糟的东西。 傅董笑了出来，笑着笑着他的声音低了下去。 多希望是真的呀。 杜飞舟沉默。二人等了五分钟，见到了目标人物。方景行与江晨并肩而行，把论坛、杜飞舟和职业群的人都告诉了他。 有人猜出是陈辉兰乐了？ 暂时没有，早晚的事。 网民的战斗力是很可怕的，黑色封印师这么明显的一个标志，他们大概今天就能猜出来。江晨有点后悔，挖出黑色封印师是陈辉兰乐这没什么，但如果大家看出他们风格接近，似乎会有些麻烦，秦组长要是知道的话，可能又会给他断网。 得改。 嗯？江晨说完，又觉得没人能信那么扯的事儿，用偶像的借口应该能应付过去，便淡定了。 没事，说着玩。 就算有人想到冰冻实验，也不会信的。 你就信了？ 这说明我比他们聪明。 江晨还没想好要不要噎一句，就听他接着道， 当男友不亏。 他心里微微一跳，静默几秒。 我还没有考虑好。 没关系，不急。但毕竟是喜欢的人，他便试着为自己争取了一下。 你有什么顾虑，能不能跟我说说？ 说话间，二人到了赏金墙，他们接了其中一个任务，看完线索提供的地点，进了传送阵，杜飞舟和傅董跟了过去。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，点击订阅关注，更多好声音等你来发现。